北京时间21点整，未来的时间刻度982，下一秒就是未来。 FM 98.2兆赫 ，AM 927千赫，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。 晚上9点，上海，我和亲爱的他在外滩留下最美的合影，我会一直记着这个时刻，在今后的每一个9点中。 100首歌里有100个回忆，100个回忆里有一个我们。我是张一，接下来让我们一同分享一下今天的音乐故事。我里 music 音乐播客，有音乐，有故事。这里是 FM 98.2，北京青年广播。我是张一，欢迎收听活力 music。周末特别节目，接下来让我们一同分享一下今天的音乐故事。今天晚上跟大家分享的故事是：别去打扰一颗不主动联系你的人。如果有一天我走进你的心里，我也许会哭。所有力气，拼了命地想在你心里挣扎出一块天地，最终输给了自己的无能为力。你心里筑起的城墙太过坚硬，没有为我留下一点缝隙，没有给我一点可乘之机。如果有一天你走进我的心里，会哭，因为里面全是你。我以为只要认真的喜欢就可以打动一个人，原来只是打动了我自己。慢慢的才知道，真正心里有你的人，看见你伤心流泪的时候，他会马上去哄你，他会很心疼，因为他在乎，他爱你，怎么舍得让你有一丁点的难过的小情绪。慢慢的才知道，真正心里有你的人，会知道你对他的好，会把你放在心上，时刻记挂。你给他打电话发信息的时候，他会秒回你，因为他知道联系不到他你会担心，会害怕。慢慢的才知道，真正心里有你的人，会经常看你的心情，看你朋友圈的变化，因为他想要更多的知道你今天心情好不好。他会把你的微信放在最特别的地方，也会时常对你的信息发呆。因为喜欢一个人，就会时刻把他惦记。慢慢的才知道，真正心里有你的人，会在你心情不好的时候安慰你，陪着你，不会感觉你烦。你病了，他会马上到你身边照顾你，看到你受伤的时候会很紧张，会很在乎。心里有你的人会主动找你，心里没有你的人总是自动忽略你。能够等来的不是爱情，而是怜悯；能够求来的不是感情，而是同情；不 是你的梦，再美也要醒。我爱你的人，再难，你也要学着忘记。心里有你的人，不会让你等。心里没你的人，等得再久也没有用。没有人值得让你把身段一再放低，你是唯一。必须要有自信的魅力，别再为他输得一败涂地。没有他，你还是你。没有他，你是骄傲任性的自己。 决定如此干脆，穿过山关上门头也不会，惨白的月光下即使狼狈，竟是被晚风打碎。我不信你的手是我不对，太用心的面对让你太累，无端的去回忆徒增伤悲，我独自不醉不 漫长的过程，爱情后遗症陪我度一生，痛苦至少证明爱还未牺牲。 活到老。就算记忆减退，经常会忘掉很多事情，也还是一样要记得过马路去接你，也还是会照顾着你的少女心，知道如果老公去接你会很开心。直到后来我都快忘了自己叫什么名字的时候，却还是记得你的小名，都还记得我爱你。嫁给爱情的人有多幸福，是年少时的安心，年老时的陪伴，是见证了你从英俊到衰老，从骄傲固执到温润如玉，是我们的路，从马路这头走到了故乡的那头，从婚姻走进了彼此的生命，是老夏和翠娥碎碎念的日常小故事。陪伴是爱情中最美好的事情了吧，不管你变成什么样子，我都愿意在你身边。你腿脚不好，那我就推着你去看世界。你记忆不好，那我就一遍又一遍的讲给你听。你偶尔会忘了我，你有时会嫌弃我笨拙，那我也还是从没想过要怎么摆脱你，要怎么离开你。因为我知道，就算你腿脚不好，你也会悄悄帮我摇轮椅。就算你记忆不好，你也还是在努力的记住关于我的所有。就算我们都快老的看不清彼此了，你也还是一样的在说，你在我眼里是最好看的。就算我最后离开了你，你也不要忘记我爱你，不要忘记好好的照顾自己。我爱你，晚安。 怪时间很不凑巧，为什么在他之后才遇到你可以对我的好，我知道只是寂寞的解药，不经意的玩笑把你自己出卖太早，我慢慢渐渐明了这所谓的黑胶。我是一个配角不重要，就算最后会把我的戏份删掉，我独自坐在墙角不哭不闹撑到最后一秒。我只是一个配角好可笑，有情就也能下场会如此煎熬，最后落幕的代表用淡忘做句号。熟悉的人群散了，找不到弥漫回忆的街道，你知道你在说谎，可是我只留恋你的拥抱。其实我都知道你感受是谁的味道，可不让自己放手，连自己都忘掉。我是一个黑胶不重要，就算最后会把我的戏份删掉，我只会躲在墙角不哭不闹撑到最后一秒。我认识一个黑胶好可笑，有清楚也下场会如此煎熬，最后落幕的代表用遗忘做句 不重要，就算最后会把我的戏份删掉，我只会躲在墙角不哭不闹，撑到最后一秒。我只是一个配角，好可笑，友情出演了沙场会如此煎熬，最后落幕的代表用遗忘做句号，最后落幕的代表用遗忘做句号。 彩虹，用所有泪水换来笑容，还有一种爱穿越了人海，拾起那颗迷失的尘埃，你的呼吸越靠越近，将我抱紧。

难过到我没有删掉关于你的一切的东西。我什么都没有做，静静地翻着我们从前的照片，觉得删掉好可惜，想着我们有过的回忆，忘掉好可惜。已经到了曲终人散的时候，明明心中早已翻江倒海，表面却依旧风平浪静。可怕的是，这种表面的淡然不是装的，是真的。已经没有一个表情足以表达心底的歇斯底里，没有只言片语，全是心底的肝肠寸断。原来我才明白，真正的痛彻心扉不是哭天抢地，而是没有表情的云淡风轻。 越沉默越用心包裹，忽略越多难过，容易更冷火。可终究遇见如何的感受，还是被自己品尝出浅薄。不甘被冷落，心甘情愿被你利用，扎进的心能快换被丢弃的理由。其实我也知道我并不算成熟，所以更渴望能有风雨的承受，也没有人来守护，只能自己结果和追你的疼痛。其实我也知道我是有些懦弱，表里不一的坚强难道也有错？我只是不愿意一直见美心到腐朽，成色不足的苦撑难道注定就不如那些滚烫到细的泪流。越肥腐越是心疼老，他们都多世故，而我都冲动，学不会深加工过的笑容，就留给他们礼貌的对我。注定就不如那些关

今天上班路上买了一棵烤红薯，被领导批评了。我见了一个男生，好心动。我买了一本书，我终于挤上了地铁。我从来没有回过，他从来没有间断过，整整一年的时间。他习惯了倾诉，我习惯了倾听。再后来，他说他要出国了，向我再见。我说再见，但是信息发送没有成功，点开他的微博已经删光。他从此消失在了茫茫人海，我不认识他，或许他也并不认识我，我们只是熟悉的陌生人。我一个同学要强得很，学霸，男的，读书那会儿每次都是一等奖学金，毕业后进了会计事务所工作。有一次我遇到他，一起喝咖啡，他说累得身心疲惫，说再熬两年就好了，就可以买一套房子，买一辆车，再娶个媳妇儿，生个娃。后来我接到另一个同学的电话，说他死了，脑溢血。我们几个同学赶回去，看到他泣不成声的母亲，不知如何安慰，任何语言都好苍白。大家都散去，我对着他的遗体想说很多话，却无从说起。我记得最后只说了一句：“哎。” 忽然就流出泪来，忽然想要听到他的声音，而我却什么话都说不出来。是谁在温暖你？有谁会让我觉得这？ 在上海工作的时候，单位有一天忽然来了一个实习生，狮子座的女生。有时候她约我出去逛街，有时候我约她出去看电影，但是手也没有牵过。有一次过路口，一辆出租车快速驶来，她猛地拉了我一把，我想她也想。几个月后她约我在人民广场溜达，她说她买了条新裤子，然后她说实习结束了要走了。他说出了一个单位，我已经不记得名字了。晚上他发了一封邮件给我，上面写着：我非常喜欢你。我查遍了字典，想知道喜欢和爱的关系。后来他再也没有出现过，连邮件都没有一封。 害怕着你被灯光伤感了寂寞，最后我们就越走越孤单。 我家附近有一个菜市场，有一对夫妇卖馒头，摊位旁边趴着一只狗，说是金毛，因为从淘宝买的，就叫淘宝。它很乖，我儿子也很喜欢。我每次买馒头，我儿子就摸着只狗，他趴着一动不动。后来卖馒头的男人说狗丢了，说金毛就是这样，谁带都走也不反抗，白养了他，以后再也不养狗了。但我儿子每次都会问淘宝呢，那个男人都说再也不养狗了。我老婆在阳台上养了很多植物，我也叫不上名字。每次回家她都拉我去看，说发芽了，说要开花了。有一次我们从美国待了一段时间回来，她站在阳台上说都枯死了。我说没事儿，再种呗。她说我还以为能养到开花呢。我说我去给你买一束花回来。等我买回来，发现他把花盆清理干净，叠起来放在阳台的角落里。到现在，我也没见他再养过花。 父亲得了癌症，治疗了三年。最近他跟我说，自己出差在外的时候，父亲走了，他说得很平静。他说父亲生病的这几年，最触动他的，就是当他把父亲抱在怀里，父亲瘦骨嶙峋，只有几十斤的体重，他酸楚万分。他说那一刻感觉生命翻转了过来，他感觉父亲就如同一个孩子躺在他怀里，如此脆弱不堪。他说人总要学会告别，虽然不舍，却也知道告别对彼此都是个解脱。很多时候一转身就是一辈子，所以如那句名言，相见时要心存感激，像第一次，离开时要好好告别，像最后一次。 看得见彩虹，我们却都看不见风，满汉是爱结束的帮凶，我们当时还不懂。突然的重逢，倒也是仁慈的一种，总算能换个位一度相同，我感激缘分的系统。长镜头，我们的回忆没拍下太多泪流，只有浪风浪海和沙丘。到那天风头，你轻巧回避我荒谬的旧伤口，故事结构就不必追究。看得见彩虹，我们却都看不见风，满汉是爱结束的帮凶，我们当时还不懂。突然的重逢，那也是仁慈的一种，总算能换个位一度相同，我感激缘分这许多。回忆没拍下太多泪流，只有凉风凉海和沙丘。到那天碰头，你轻巧回避我荒谬的旧伤口，不是借口就不必追究。回忆没拍下太多泪流，只有凉风蓝海和沙丘。哦，到那天碰头，你轻巧回避我荒谬的旧伤口，故事结构就不必追究。